从前寻回旧爱恋，两人内心总有缘，谁愿继走几远。像归了倦，晚霞伴我过稻田，重回未爱恋，爱情路比千陌乱，情路太多弯转，良心早相牵，抑压千痴念，重逢恨晚亦未如愿，从来情感多亏欠，不知道在哪一天可再度回到你身边。回头近晚天，爱在心里现，盼能回复我从前。旧爱恋，两人内心早有预，谁愿计走几远？不计走。 有啲歌咧，无论你听几多次，喺唔同嘅时间听，仍然都系好喜欢嘅。就好似呢一首咁啦，欧瑞强《陌上贵人》。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嘅5:10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日子嚟到咧2021年3月19日星期五嘅早上啦，农历咧就系2月初7嘅。今日咧拣咗好多首好好听嘅歌曲，相信都系你嘅最爱，至少系我嘅最爱先。会唔会我哋口味都一样咧？ 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由心中痴怨，源源不绝苦味，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慢慢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梅艳芳心债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4啦，提提你啦，室外温啊有23度啊，相对湿度90%嘅。春天的情况啊，持续下去真系成日都觉得腰酸骨痛啊！咁诶，朝头早起身喐下咯，喐下做下少少嘅柔软体操咧，咁就冇咁容易腰酸骨痛啊！ 人生相见有几花，为了分别事，让你天天想我，今天我是痴情无暇。相逢难聚爱更难，人生痴痴爱几花，让我痴爱长存痴痴情无下，就算他一再不重逢，我今日都想给你万种痴心爱无下。当天我是痴情无下，总痴心爱无下，将来难料会如何，人生只这隔关沙，在那分别时，愿你一生谨记，当天我是痴情 这首歌呢，谷姐关谷英和李丽蕊都唱过，不过我特别喜欢谷姐歌声，我是痴情无限。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在我的节目里面都播放得都相当多，不过好歌播一次，播两次，播三次，甚至播更多次都冇问题。芬妮姐姐《故乡的雨》，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一句平常的体己语，令我快慰，心里满是暖意，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提到家中禅前旧宴，重回旧里家中居，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雨话儿时，问我有否记挂。

thank you. 陈丽诗姐姐嘅问我啊，嗱呢首歌咧就曾经郑秀文系翻唱过嘅，一个好校园版嘅感觉，用吉他伴奏。我仲记得应该系百分百感觉呢一套电影，郑秀文、郑伊健、郭文辉等等主演嘅。希望我冇记错啊！好啦，望个钟咧，好快咧到呢个上昼嘅五点半钟啦，即系话咧，我哋要先听一节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当然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上嚟，会继续为你带嚟好多好听嘅歌曲。我哋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计划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发送4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疫苗出口计划正在评估，现在已定的方案是向墨西哥发送250万剂疫苗，向加拿大发送150万剂。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确认和美国达成协议，将会在星期五公布细节。阿斯利康疫苗未在美国获得批准，但为了满足订单进行生产，美国政府的疫苗库存正在不断增加。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新冠疫苗相关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根据文献等资料，伏必泰疫苗对英国及巴西的变异病毒株有效，而科兴疫苗就未有数据证明对变异病毒株有没有效用。本港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有大约10宗。本港至今有11,350人确诊，健身中心群组再多3人染病，累计135人感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及随行人员抵达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应美方邀请参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完成访问日本和南韩之后，已经抵达安克雷奇，将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代表美方参加对话。有美方官员透露双方会晤，但可能并无协议。较早前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近日在对话前作出一系列涉华消极言行，时机耐人寻味，重申中方在涉及主权、安全和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没有妥协和让步的余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862点，下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5点，下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是 7.765， 日元是 108.94， 瑞士法郎是 0.927， 加元是 1.249， 人民币是 6.507。英镑对美元是 1.393， 欧元对美元是 1.192， 澳元对美元是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71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36.41 美元，卖出是 1,737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星期初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丽君的歌声真的很好听，要揀邓丽君的歌曲真的很难，因为首首都很好听。但愿人长久，我们有邓丽君的歌声。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五点十八了，听人一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陪陪陪伴你的。嗯，咁啊，室外温咧23度啦，相对湿度90%啊，潮湿啊，亦都有啲温暖啦。我想用热嚟形容，因为都有，如果冇风嘅时候又翳焗啦，又湿度高嘅时候咧，硬系都觉得有啲唔舒服嘅，硬系就觉得好似周身唔聚财咁样。所以听下歌令自己心情舒畅啲，都系一个好方法。因为女歌手出道的时候第一首的歌曲，当然就是《逝去的诺言》，不过这一首都是同期咁上下的歌曲，都很多人喜欢，《玻璃窗的爱》。 今天能共你一起爱你，柔情没法地，当天无限热爱掀起，说我知爱恋滋味，柔情在今天为他奉献，似玻璃窗，以看清睇见，柔情在心中。 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到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爱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啲，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 分分钟需要你，我哋有林子祥嘅歌声，当然啦，佩佩都分分钟需要你嘅支持同埋鼓励嘅，多谢。可能咧，今朝早你特别打留开心机听我做节目啦，又或者咁啱你开到心机听我做节目啦，无论点都多谢你今朝早喺呢个空气中咧，就同我即系一齐听下我今朝拣嚟嘅歌曲嘅。咁特别系一个即系几艺局几闷热嘅早上啦，就更加觉得咧，如果有啲好歌播放俾大家听咧，咁大家都开心啲嘅。啊，不过可以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嘅，就系寻晚咧，因为即系有啲紧张，今日咧我拣咗好多歌咧都系好好听啦，咁同埋唔知系咪寻晚饮个茶咧，所以咧寻晚就有啲失眠嘅情况。是不是听不出我有失眠的声音呢？是吧？曾经有人问过我呢，说啊，你不会有隔夜声的咩？或者你朝头早起身的时候把声都未开的咩？咁啊，我好像又冇呢样嘢的，即是任何时候呢，一埋到个咪的时候呢，就好像就变为有咪的声音的了。我不知道你明白我说什么，即是很广播的声音。但事实上在平时我讲嘢呢都是咁上下的。咁多谢爸爸妈妈，即系黐一把咁好听嘅声音啦，唔好自己赞自己。好啦，咁啊喺听歌之前咧，又要提下你咯噃。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上咧有一两阵嘅雨同埋薄雾啊。咁啊，日间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7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周末嘅期间咧就系 相当温暖，早上咧沿岸有薄雾嘅。星期日咧稍后咧北风系会增强，下周初咧早上咧系显著较凉嘅。室外温咧23度，相对湿度咧系90%嘅。啊，大家听紧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啱啱讲紧天气嘅时候，有冇听到噼里啪啦咁嘅声音咧？咁原因咧就系、是、有啲 CD 咧就好中意有两只嘅。咁我而家咧准备播放呢一首歌咧，就有两只 CD。咁啊，头先啊，眼大睇过龙，就播咗即系前奏嘅系第二只 CD 嘅第二首歌。其实我系想播呢一只碟里边嘅第一只 CD 嘅第二首歌。咁于是乎咧，就喺度讲天气嘅，与此同时咧，就喺度揾翻嗰只碟出嚟，然之后就播啦。咁但系啲 CD 盒嘅设计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都试过买 CD 咧。CD 盒如果有两只装的设计，有些是打即是在右边打开，有些是左边打开，有些呢就不知道怎样打开，只只都不同、啊、这一只呢很难打开。 从前的我 不过都打开到。 回头失望，而人海里面困惑只感到恐慌，迷途的我如何拍案？浮沉中碰着这份爱，使我向往。完全因你重燃希望，无穷黑暗内擦亮了心里烛光。完全因你。怀激荡，随缘境碰着你，令我得到释放。你改变命运的结局，陪流泪的我笑着看。一个千秋于春雨里，又像我心在摇荡，打破命运为我阻拦。雪下降，能令一生不迷茫。从前的我，从前的我，明明出错，但你令我摆脱痛楚，完全因你来临相助。人生已没有不可，悠然地唱吧这首歌，多得你用心在做我。 嘉素嘅歌声真系好好听，彭玲完全因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五啊，清晨爽利嚟到呢个时段咧，就有健健康康，仲有清晨。钱佩佩身边有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沈医生啊，近排咧，佩佩有两声咳啦，我其实都有啲担心咧，系咪我已经即系中咗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同埋咧，有时咧，我又会觉得可能即系咕咕地咁样，又觉得自己系咪有唔多妥？咁系咪真系有唔多妥啊？定系其实系我心理上有唔多妥咧？ 我首先觉得佩佩咧，你真系好粗鲁啊，系啦，知道你咧都工作好忙碌嘅，咁所以咧，首先你都系真系要保重身体啊，要多啲休息，多啲饮水，咁咧就食多啲维他命 C 啦，吓咁啊，希望多啲运动，增强抵抗力。至于系咪有即系疑病嘅问题咧，咁呢个当然就我哋要再去探讨啦。不过以我认识嘅佩佩咧，佩佩就好乐观嘅，亦都咧佢有病咧。都会去 积极面对嘅，系啦， 都会去积极去医嘅。咁啊，医生话俾佢听冇事啦。咁我知道咧，佩佩通常都会即系相信啦。咁亦都即系唔会再继续好怀疑啊咁样嘅。 但系、 如果系咁嘅话咧，我觉得就机会唔大嘅。 咁但系头先你讲疑病症咧，确实年纪越嚟越大咧，就硬系觉得自己唉呢度有啲痛，嗰度有啲痛。弊啦，会唔会有啲咩问题？我谂唔系净系得佩佩一个会系咁，我相信可能而家听紧收音机嘅朋友仔，有时即系可能朝头早起身觉得，哎、都仲好似瞓唔够咁样，系咪自己真系好攰？系咪有啲咩问题？所以即系瞓极都唔够。哇！呢啲疑病症，我觉得可能普遍香港好多朋友仔都有噶。 系。其实呢刚才你这样说香港即是有多少人会有这个情况呢、香港中文大学呢在大概十多年前啦、做了一个研究就调查了三千多人的香港的、即市民啊样发现大概呢有一成一的人呢他们本身的身体很健康的没什么长期病患的、但是呢都会有这个即很担心自己即类似有一个疑病这样的症状啊，系发现到佢哋身上有咯，吓、正正就系咁样咧，就一样嘢咧，同埋凡事都有两边嘅，系咪啊？咁啊，讲紧就系、是、一边咧，就系、是、我哋有时成日都话要去到注意自己身体健康啊，对于自己个身体嘅状况咧，要比较。 了如指掌 敏感啊熟悉啊咁样如果有啲咩就要去到求医求助啦系咪咁呢个系好㗎喎、呢个呢系可以令我哋呢有啲咩唔舒服及早呢去到发现啦。 冇讳疾忌医。 是啦冇错啦。咁但如果去到另一个极端嘅另一面嘅就系如果明明冇嘢啦都觉得自己有事甚至呢即系如果医生已经做咗适当嘅足够嘅检查都觉得冇问题而你仲系怀疑仲系唔相信仲系怀疑系自己有事嘅话呢呢一个呢我哋就真系要去留意啦、会唔会就系出现咗一个所谓嘅疑病症呢一个嘅问题囉。 咁其实确实系咪即系话如果睇完医生能够觉得冇问题放下心头大石嗰啲就冇问题啦。但係如果睇极医生都觉得自己系有问题嗰啲就真系要理解一下究竟系咪有呢个疑病症呢 係呀冇错啊。首先讲緊嗰个疑病症呢我哋通常会睇嘅几样嘢囉。第一样嘢呢就系嗰位人士呢通常都会系对于自己会唔会有机会自己已经有一啲不治之症啊又或者末期嘅即係病症啊咁样系过度嘅担心嘅成日都驚有呢样嘢发生喺自己身上。咁第二样嘢呢就係佢会非常之敏感呢自己一啲身体嘅症状啊、可能呢讲緊系嗰个人系好少嘅症状嘅啫身体有少少好似你讲几声咳嘅啫或者少少啲肌肉痛啊唔舒服嘅、甚至可以系冇唔舒服嘅。咁佢都会怀疑自己呢会唔会其实系有一啲隐疾喺当中咧，系未被发现咧咁样吓，咁啊会系好唔恰当或者咧系好唔合比例嘅一个担心。咁另外咧就系佢哋会对于一啲关于健康嘅资讯啊，系过度嘅担心嘅吓，咁、或者健康嘅问题系过度嘅担心吓，咁咧同埋佢哋都会有好多。 我哋碳似唔合比例，同埋咧過度嘅一啲嘅健康篩查又好啊，又或者咧去揾專人士揾求助啊，又或者咧係成日都要去到檢查身體啊，咁樣呢啲咁嘅行為咧係過量嘅，即係可能佢做完一個地方話佢冇事啦，咁佢第二個地方再做，咁第二個地方冇事啊，就繼續重複咁樣好多次，咁佢都唔安心嘅，咁如果有呢啲嘅症狀，講緊係維持六個月或者以上啊，咁又或者咧令到佢嘅生活已經好受影響嘅話咧，咁呢個我哋要小心啦，就會唔會就真係有一個疑病嘅病症走咗出嚟啦？ 我想問下沈醫生，會唔會年紀越大嘅朋友仔就越容易有呢一個問題產生呢？ 你講得好啱啊！好多各地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咧，那個病發率咧，你估幾時開始啊？你會唔會你估下？ 通常應該係退休咁上下啦。 反而未必係，原來咧追翻轉頭咧睇翻，原來疑病症嗰啲人咧，好多時候喺佢嗰個青春期啊。或者在之前已经有咁嘅蛛丝马迹噶啦，咁不过咧就随住佢嗰个年纪越大嘅时候咧，就会越明显啦，同埋会越多啊，咁样去到走出嚟咯。 咁会唔会本身个人都系有啲抑郁，所以先至会咁多负面嘅想法咧？ 呢、这、一個咧未必話因為個抑鬱症咧而引發出嚟嘅，反而咧就係佢本身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傾向狀態啦，而引發可能佢好多嘅擔心、好多嘅焦慮啊，而併發出可能有一啲嘅抑鬱嘅情緒啊，又或者好焦慮嘅情緒啊，咁樣去到發生咯。咁當然啦，如果你話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啲嘅情緒病噶啦，佢本身咧已經係有一啲嘅焦慮症噶啦，咁會唔會容易啲有呢個疑病嘅行為？或者情况出现咧，咁系会嘅，系会高啲咁样嘅可能性嘅。 咁但系会唔会个人如果乐观啲，冇咁悲观又会好啲咧？ 系啊，呢个亦都系噶，因为如果嗰个人系佢譬如话个人比较开朗啲嘅，即系或者唔会咁去到执着嘅咁样，咁当医生话俾佢听呢个情况冇问题嘅，咁佢又会相信啊咁样，咁就患有疑病症机会亦都系会少啲啦。相反，如果佢系比较固执啊，或者咧即系去到好乜嘢都会好担心、好紧张啊，咁佢咧确实系会高啲咁样嘅危机咯。咁仲有就系如果佢个屋企咧。他成长的背景呢是惯了呢很注重这个健康，很紧张这个健康的，就可能呢很少东西都会很担心啊，很多的忧虑啊，这样的话呢，那那个人士都是会容易一点，就是大过了之后呢有这些这样的情况出现咯。又或者他细个的时候可能经历过，或者他见到他的家人经历过一些很严重的疾病，那也都是呢有可能会令到他大过了之后呢高啲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嘅。 如果臨床去到你哋嘅求醫嘅話咧，你哋點樣幫呢啲患者嘅咧？ 呢個真係好考呢個耐性啊，同埋咧即係呢一個嘅技巧嘅。咁好多時候咧，病人最唔想聽到咧，就係醫生同佢講：你唔好咁緊張啦，或者你唔好再咁樣諗啦，唔好再睇醫生啦，因為冇事噶咁樣。那位病人呢就会觉得好无助啊，因为佢明明好担心嘅嘢呢好似觉得冇人再帮到佢啊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首先耐心听返嗰个病人佢担心嘅乜嘢啦，佢以往做过啲咩检查啦。首先当然就係要睇返佢嘅检查系咪真係足够排除一啲比较严重啦，比较关键嘅一啲嘅病症啦。如果系嘅话呢我哋就可能呢要从返嗰个疑病嗰一个嘅方向去睇一睇，佢究竟有冇咁样嘅情况出现呢？或者佢有冇其他佢嘅情绪或者佢嘅即系心理状况有冇啲其他嘅问题，令到佢对呢啲健康问题系好执着咧？咁样，如果佢真系诊断出一个即系疑病嘅问题嘅话咧，或者一个疑病症嘅话咧，亦都系啦，我哋都会有一啲嘅心理治疗咧，系可以帮佢啦。例如咧就系认知行为治疗啊，咁样，希望可以藉住呢啲心理治疗咧，帮佢睇翻究竟嗰啲症状。佢咁担心嗰啲症状咧，成个个状态系点嘅咧？有啲咩会令到嗰啲症状其实系差啲、好啲？俾佢睇翻咧，原来个心理影响咧都系一个关键。咁第二咧就系我哋都可能会有啲药物啦。如果佢真系比较多紧张、焦虑嘅话咧，一啲嘅药物帮助咧都可能可以帮到舒缓佢嘅情况。咁但系至于咧，你话嗰、那个。 对于这个疑病症的展望呢，往往我们会觉得呢是比较一个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也可能会比较漫长的一个的状态来的。可能他需要经历很多，有时就是所谓的 Doctor Shopping， 就是他市面上看了很多不同的医生呢、可能这个医生开始想跟他做一些深入一些的治疗啊，关于他的疑病问题， 他就逃避了， 那他就走了第二道了。跟着呢那个情况又会再重复咯、可能那个医生又会帮他做一些检查啊，跟着又开始帮他啊，跟着他又走了第二道了，这样。那就可能是一个这样 的情况会容易出现咯。所以是要很小心啦，同埋都要找埋他家人啦，希望可以呢做一个桥梁呢，可以帮到他们容易啲真係呢去睇一个医生嘅时候呢，相信个医生之余呢亦都係同一个医生里面个团队呢去到跟进成个问题囉，而唔係呢好似去 Doctor Shopping 啊，睇完呢、這个又睇呢个啊就转啊咁样。 咁呢都真係一个相当棘手嘅精神健康嘅问题嚟嘅。不过相信如果肯行出第一步去见精神科医生嘅话呢，都係可以令到嗰个病呢有机会係可以得到医治嘅。 係啦。 咁今日呢唔该晒呢就精神科专科医生沈君豪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又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好冇？ 好。 拜拜。 拜拜。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再生，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只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让我终于找到信任。

在以公帑建造的西九文化区 M+ 博物馆展示。我们问过艾薇薇本人以及艺术发展局的成员意见，留意稍后的特色环节。 立法会财委会今天会审议海洋公园未来发展方案，涉及的大约是16亿6千万元的非经常拨款。我们访问过不同党派议员，了解他们对于是否同意拨款的取态。 政府邀请安老院社参加疫苗接种计划，但反应不理想。有院社说，全院200多名长者，只有10多人是长者和家人都愿意接种。政府疫苗专家组成员林正才说，医生和院友打针之前会再评估长者身体情况。一阵讲下。 接种了科兴疫苗的人士最快下个星期陆续就要接种第二针。而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就提醒说，大家是应该留意了，如果是打第一针的时候。